工作日节奏被打乱，周末找到自己的节拍。 我没有当上音乐家， 我就觉得我对音乐 整个专辑我最喜欢， 那小朋友愿意听我歌，我就很开心。 海内外演出资讯，深度音乐访谈，环球影音分享，潮流风向标杆。 我是毛冰， 我是谭维维， 我是汤尼尔泰杰亚。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假日乐享新资讯，节奏打败不开心。现在起，打开耳朵，我们给你好听和好玩。北京新闻广播每周末假日节拍，不用走远，假期就在耳边。 假日节拍，我是郝阳。在每个周六日，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中感受流行文化的动感节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参与节目互动。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一首由孙楠和周深共同演唱的最新单曲《中国加油歌》。这首歌曲是由孙楠和周深带来的《中国加油歌》，一起为敢拼敢冲敢梦想的中国奥运健儿们喊出你的加油声吧。从第一声的加油到每一声的打气，从一个人的呐喊到十四亿人的上场，有多少不畏前行的身影，就有多少奋力加油的声响。让我们一起上场，用歌声为中国队加油。伴随着这样的歌曲，也开始咱们今天的资讯。最近呢，由黎智执导、沈月、张若楠、薇薇安、梁靖康等人主演的电视剧《机智的上半场》正在播出当中。这部剧呢，讲述了夏朗朗、黄浦舒敏、樊晓宇以及杨家倩四位即将步入校园的大一新生，因为呢住进了同一间宿舍而展开的一系列成长的故事。再来关注下一条。由搜狐视频推出的国内首档育儿脱口秀《侃侃而谈》正在播出当中。这个节目呢，以爸爸的育儿视角为核心主题，明星爸妈与跨界专家齐聚一堂，每期通过不同的美食营造话题氛围，针对育儿方面的问题互相交流，彼此之间呢也是有观点碰撞，一起来解码幼儿健康成长的秘密，也一同为孩子保驾护航。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陈木胜执导、甄子丹、谢霆锋、秦岚主演的动作片《怒火重案》在昨天上映了。这部电影呢，在今年的微博电影之夜获得了年度期待影片，主要讲述了重案组不枉围剿国际毒枭，突然呢杀出了一组蒙面悍匪，想要黑吃黑，更冷血屠杀众警察。重案组的督察张崇邦亲眼目睹战友被杀，深入追查发现悍匪的首领竟然是昔日的战友邱更傲的故事。那么喜欢这个类型动作片的朋友，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再来看下一条，经由国务院批准，由科学技术部、商务部、教育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北京市贸促会承办的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简称科博会，正在朝阳区国际展览中心，也就是三元桥那儿正在进行当中。而国际少儿智能教育产品展览会也是北京科博会的一个重点展区之一。 借助科博会这个国家级展会平台，以智教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国内外最先进少儿智教技术产品，引领智教产业的未来方向。这个展览是免费的，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看一看。再来关注最后一条资讯，近日呢，以环保为主题的综艺短片《丁真的自然笔记》正在网络平台播出。凭借清澈的眼神和纯真的笑容走红的丁真，风靡网络，感染着无数人。这部短片呢，记录着他的成长足迹，用心去感悟山河馈赠，而蓝天白云随风奔驰，或才是丁真眼中最惬意、最自然的时光。这个短片呢，可以说高度还原了养育丁真的风土人情，质朴又神圣，通透又怡然。桃花、流水、青蛙，以及穿梭在时间之中的人，让人思考之余，更对一切自然充满了神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说的呀，肯定跟最近的热门奥运会这个关键词是有关联的。推迟一年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终于在7月23号的时候开幕了。说到奥运会的开幕，就不能不说奥运会的开幕式。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可以说是惊艳了全世界，主题曲《我和你》这首歌更是广为流传。那么咱们今天话题讨论啊，就跟大家聊一聊，在你的记忆当中有哪些好听的奥运会歌曲。提起奥运会啊，除了运动员们的表现之外，每年的开幕式以及主题曲还有相关的奥运歌曲也是很值得大家期待的。其实自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之后，每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国都会制作一支奥运会主题曲，以后呢就渐渐的成为一个惯例。每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其实都离不开一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那么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984年的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由美国的著名黑人歌手莱昂内尔·里奇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演唱的 Reach Out， 也是中国观众听到的第一首奥运会主题歌。1984年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那一年呢，中国实现了金牌的零突破，也正是这届奥运会让我们记住了徐海峰、李宁这些人的名字。1984年的夏天，莱昂内尔·里奇在洛杉矶玫瑰湾体育场演唱的这届奥运会主题歌《Reach Out》，是摇动玫瑰的呐喊，是冲刺生命的呼唤。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美丽的地球，光辉的旗帜在向你招手。在里奇高亢的歌声中，在跳跃的电子节拍中，全世界亿万观众与现场的运动员一起提前进入了竞技状态，一时间这首歌就成为了全球最流行的单曲。 history. So let the games begin. May the best man win. Give you all for all the world to see. Reach out for the medal. Reach out for the gold. Come play to win. Never give in. The time is right for you to come and make your stand. Reach out for the medal. Reach out for the gold. Reach out for the medal. Reach out for the gold. Reach out for the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1984年奥运会的主题曲 Reach Out， 演唱者莱昂内尔·里奇。说到这位演唱者啊，他可以算得上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流行乐坛上的一个顶级歌手。他的歌曲呢，柔和流畅，内容涉及孤独、羞怯、恋爱和失恋等普通人的感受。无论是忧伤感怀的怨调，或是爱味浓郁的情歌，经由这位黑人歌手独特的蓝调处理，听来都格外的令人心动不已。这首气势恢宏的体育名曲是当时的意大利电子音乐先锋、大名鼎鼎的莫罗德尔作词作曲和保罗·英格曼共同演绎而成的。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莫罗德尔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主题曲 Reach Out 之后，又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创造出至今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主题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Hand in Hand， 手拉手。那接下来呢，时间就来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在这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高丽亚娜演唱组带领18000名演员高唱主题曲手拉手 Hand in Hand， 将开幕式的气氛推向了顶点。那这首歌呢，我们刚也讲到了，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曲，歌曲由韩国、美国、意大利三国音乐人手拉手共同完成。在汉城取得了1988年奥运会主办权之后，为了拉近韩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距离，时任汉城奥组委委员长的朴世直将公关目标就锁定在了奥运会主题歌的创作上。那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就说啊，因为主题歌是唱给世界上每一个人听的，如果站在国际化时代的角度上看，不难明白我们需要创作一首具有普世感的歌曲。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组委会最终把词曲创作交给了美国词作家汤姆·惠特洛克以及意大利的作曲家吉奥吉莫洛，由本国的高丽亚娜组合演唱手拉手。哎呀，这首歌不但是旋律优美动听，末尾还加入了一声极富朝鲜民族特色的阿里郎，堪称文化融合的一个模范作品。这首歌曲呢，一经播出，以其感人的歌词、亲切的旋律迅速风靡全世界，成为至今最成功的一首奥运会主题曲。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 Hand in Hand 手拉手。 time we give it all, we feel the flame eternally inside us. Lift our hands up.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当中的主题曲 Hand in Hand, 手拉手。歌词传递着和平、团结、协作的奥运精神，传递着人类和谐这一基本信念。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曾认为啊，它是最成功的一首奥运会主题曲，甚至考虑将它定为永久的会歌。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奥运会主题曲，不难想到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由常石磊、马文和陈其刚作词，陈其刚作曲，中国歌手刘欢和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演唱，收录于北京2008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主题歌曲专辑。2009年，这首歌曲呢也是获得了第11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优秀歌曲奖。其实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最终在开幕式的舞台上揭晓和解密，词曲作者恰好就是开幕式的音乐总监陈其刚。这首歌呢，简单动态，内涵丰富，温暖抒情，易于传唱，国际风格较强，中国味道浓郁，与开幕式创意主题和风格展示十分的匹配，娓娓道来，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最终情切柔婉地走进每一个人的心中。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交存，为梦想见 这首歌曲就是由刘欢跟莎拉布莱曼共同演唱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我和你》。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孝鱼曾这样评价《我和你》这首歌，之所以最终当选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歌的原因，基本涵盖了它胜出的优势所在，走的是新路，表达了中国人的含蓄内敛，触动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温馨、友善和友情，言简意赅，曲调简单易唱，温馨人性化。还有一个需要披露的内幕，就是这首歌本身的名字是《永远一家人》，在确定为主题歌候选曲目之后改名为《我和你》。我和你歌词比较简单，由中英文部分各有42字及33字组成，但是这样简单的一首歌却有着浓郁甚至厚重的中华符号，是融合了国际色彩的中国式文明。除了凸显人文理念，大量融合民族元素和国际风格之外，我和你最大的突破性的成就在于风格创新。奥运会这样的体育盛会，主题歌的表现形式走上舒缓温情的路子，是一种极有魄力的创新。这不仅与奥林匹克精神吻合，也凸显了北京奥运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念，因此赋予了主题歌更强的生命力与感染力。也正因为如此，我和你成为东西方文明在奥运舞台上的一次水乳交融。歌曲啊，没有气壮山河，却闪耀着人性与情谊的光华，以舒缓而温情的方式，让亿万观众如沐月光清风，感受地球村的和谐之美。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给大家播放另外一个版本的《我和你》。这首歌呢，是由我们刚刚听到的奥运会版的主题歌的《我和你》的作词者常石磊演唱。另外呢，还有一个女歌手叫做袁亚维啊，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了一个相对比较轻松活跃的，也可以叫做 R&B 版的《我和你》。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向南，吹奔向天地高岛，你追我赶风起云涌成潮，海阔天空敞开温暖怀抱，我们都是这一轮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当明天幸福向我们问好，最美的风景是啊啊啊啊啊是分隔些许，拨动过热心血气，窗外尘土已生机，万种迷离，桥上的悲欢合理，祈祷着万事安宁，再沉多深情，多少曾经，心遗忘灿烂而迷失方向感，远方前方万人崇拜，越靠越近，心脏逐渐发热，找回真正的自己，不再等待， 还是我最初